早期的教会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就是和我们现代的教会是没有什么差别。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六章，早期的教会是面临有很多的问题，有内在的、有外在的、有方向的问题。我们要向早期的教会来到学习处理这些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的时候，这些的危难、这些的问题都会是成为机会给教会来到成长。早期的教会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有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可以有些是跟真理有关，有些问题是跟真理无关。我们来看看，先看看跟真理有关的问题先。有一班律法主义的犹太人来到安提柯，教导外邦人，若果你要得救，一定要先行摩西的割礼。这些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会众，这些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派来的使者，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四节是讲得很清楚。他们都是同法利赛人同声同气，他们都是律法主义的人。我们可以见到，其实这一班所谓的教师，其实他们是假的信徒，他们想剥削犹太人、外邦人在主内的自由，在主内的恩典。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怀念詹叶姊妹。不是詹叶姊妹我说她是法利赛人，不是说她是那些律法主义，但是詹叶姊妹以前在这里的时候，她时时会提醒我们六十年代的教会是怎样。她说人人的衣着都要很整齐，要穿得很漂亮，女仔的裙不可以是短过膝头哥，男仔的头发不可以去到条领那里的，我不准吃烟，不准喝酒，不准赌钱。若果任何人是做了这些事，教会的人就会跟你说，你不是一个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这个就令我想起在算安提柯教会所发生的事，是好似我头先所讲。问题所在在哪里？这些律法主义的人，他们意图是将神的恩典和神的律法勾在一起。这个正是在树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讲过，他说新的酒不可以摆在旧的酒袋里面，新的酒仍然会发酵，发酵是会出一些气体出来，如果摆在旧的酒袋里面，又干又硬，分分钟谷爆了那个酒袋，所以新的酒不可以放在旧的酒袋。这班人亦都是意图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会幕出面的幔子怎样啊？分开两半。这班人是意图将这个幔子缝回成为一块。这班人亦都是去阻挡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通到去神的施恩宝座，可以直通到去至圣所。这班人是希望将这条道路是封锁了。保罗和巴拿巴当然和这班人是争论不休。经文说安提柯的教会被这些人搞到他乱晒，搅扰到他们心都很乱。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四节。如果不好好地去处理这个问题，好可能就会蔓延到去保罗和巴拿巴所建立其他教会那里。所以最后他们决定就是将这件事带回去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面前，召开大公会来到讨论究竟应该怎样来到处理。圣经学者认为在早期的教会一共是有二十一个大公会，最出名的有其中有七个，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就是尼西亚会议和加克顿会议，两个都是解释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在世上的事工又是什么。 亦都系讲到耶稣基督嘅神圣同埋人性。我哋今日所讲嘅耶路撒冷嘅大公会亦都系好重要，讲到一个人点样能够得救，系咪一定要靠住藉住耶稣基督？究竟一个人得救又系咪一定要有好多唔同嘅礼仪，例如行国礼？其实今时今日呢啲咁嘅问题仍然都存在喺教会，好多人会问同一样嘅问题。大公会所决定嘅几件事，就系同割礼、饮食、奸淫系有关。我哋见到呢啲事啊，同救赎根本系无关。外邦人系咪得救，唔系因为行咗割礼，亦都唔系因为呢啲饮食，甚至系奸淫嘅条例。其实神好清楚，已经透过哥尼流讲俾犹太人听，外邦人是可以好像犹太人一样是得救。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七节说，犹太人明白到外邦人得救的道理，其实他们都已经明白了。所以今天大公会作出的决定，不是说要做了这些外邦人才是会得救，而是外邦人得救了之后应该是有些什么的行为。若果有任何的宗教领袖话俾我哋听，你唔属于我嘅教会，你唔属于我嘅团体，你就唔能够得救。又或者有人话，除非你遵守我嘅礼仪，例如你要受洗先至得救。呢班人其实都系喺树话耶稣基督嘅救赎唔够好，仲要加多啲嘢上去。我哋今日见到有张姊妹受洗。受洗是每个基督徒都应有的行为，但是不是说你要得救就一定要受洗。如果我们在树耶稣基督的工作上要加上任何的条件，神在树加拉太书的一章六至九节说对这些人是会有严重的诅咒。这个也是原因为什么保罗写加拉太书，等阵我哋就会系讲到加拉太书，Ellie 就会同我哋系教主日学。加拉太书就系话俾我哋听，一切都系神嘅恩典，唔系因为我哋做咗乜嘢，一切都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所成就。所以我哋见到当时嘅人就系有呢啲律法主义嘅人走嚟搞扰呢间安提柯嘅教会。一方面有人话，哇，你要遵守呢啲律法你先至能够得救。但係喺另外嘅极端呢，亦都有人得救咗之后就话，我哋而家喺恩典之下乜嘢都唔需要做，我唔需要再守神嘅律例典章，因为我喺恩典之下。这个当然係错。耶稣基督话，你爱我就遵守我嘅诫命。除了这两个极端，亦都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在灰色地带，跟真理无关。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基督徒如何处理是非黑白。是非黑白就是灰色地带。我说灰色地带的事无关真理的事，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例如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食烟？当然可以啦，是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每件事都有益，食烟和喝酒是无益，是伤身体，我们就要不要做。另外呢，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赌钱？没问题，你可以去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去到拉斯维加斯，去到 Las Vegas， 趴在张台上大无私样这样在赌钱，我为你来到是担忧。在树大公会，彼得是首先讲说话，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六至到十一节，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藉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他们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彼得讲了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一共是有四点。第一点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得救完全都是神的拣选，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七节。第二点呢，犹太人和外邦人神都是赐同一位的圣灵给他们，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八节。第三点呢，就是讲到以前神的确是曾经将律法给以色列人，是要将他们从外邦人当中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但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跟犹太人讲什么？他说神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外表来到守神的律例典章。这个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讲。当耶稣基督在各国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就了救赎的工作，神就再没有分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耶稣基督已经挪开了犹太人身上的轭，现在他们是将这个轭放了在树外邦人的身上，是他们自己都不能够承担的轭，他们是将它放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就说，你一定要行国礼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人会问，什么外邦人不可以承担自己的轭咩？他们有行国礼的噃。试问行国礼是几时行的？一个 BB 仔第八日的时候行的，是吗？第八日出生的 BB 仔会不会跟爸爸妈妈说，我要行国礼了，你们跟我行国礼？不会的嘛，是吗？是爸爸妈妈为他做的嘛。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唯一做得到的，就是行国礼。其他的律例典章他们自己都守不到，但是他们将这个轭放在外邦人的身上。跟住彼得讲说话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说神是藉住他们在外邦人当中行神迹奇事。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记不记得十三、十四章使徒行传，他们在外邦人的面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带领很多人信主，例如方伯和那个锯腿的人，是吧？保罗说现在神继续在算外邦人的当中是有神迹奇事。跟住保罗和巴拿巴呢，是雅各来到讲说话。雅各这个不是约翰的哥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弟弟，他是雅各书的作者，他亦都是大公会的主席。他说我同意彼得所讲，神眷顾外邦人，选举他们成为他自己的百姓，成为他的子民，就是跟拣选犹太人一模一样。雅各说甚至旧约的先知一早就预言外邦人将会得救，他在著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六至十七节是引用了阿摩斯书的九章，神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神一早就预备外邦人得救。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在千禧年国的时候，他将会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他将会重新建立大卫的王朝，而在那里外邦人亦都会参与，因为他们同样是跟犹太人一样是得救。有没有见到这三段的话其实是三个不同的时候？彼得说以前神是怎样是令到外邦人是得救，同样差派圣灵在他们的身上。犹太人都见到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个是以前发生的事。 保罗讲嘅咧，系而家一样系发生紧。保罗同埋巴拿巴继续喺外邦人嘅面前嚟到系显神迹奇事，带领人信主。雅各讲嘅咧系将来嘅事，去到耶稣基督翻嚟千禧年国，外邦人一样会同犹太人一齐喺嗰度嚟到系敬拜神。所以大公会最后决定，教会的领袖被圣灵的带领作出了一个双方面的决定。怎样叫做双方面的决定啊？第一就是讲到一个人怎样能够得救。第二呢，一个得救了的外邦人应该有些什么的行为。第一点我们先看怎样能够得救，就是《使徒行传》的15章7至10节，彼得已经是解释得很清楚，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赐下圣灵，不是靠或者是守律法。你注意我是分开了两样，靠律法和守律法。为什么我分开两样？很多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高人一等，因为神给律法给犹太人，就算他们不守这些律法，神一样是救赎他们。有很多的犹太人是这样想，但是当然也有些犹太人是会虔诚一些，他们真的守律法。所以无论你是守或者你是靠，不是靠律法得救，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以大公会的决定就是说，外邦人不需要负犹太人的轭，不需要行国礼先至是得救。跟住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会继续在教会里面相处，所以是有些事他们要注意，有些事是叫他们不要做。所以第二点就是得救了的基督徒应该怎样过实际的生活。一共是讲了三件事，和饮食同埋道德观念系有关。嗱，呢度所讲嘅系同救赎完全系两回事。点样救赎？头先嗰点讲咗啦。呢度所讲嘅系大家弟兄姊妹点样系能够喺主内嚟到和平相处。呢三件事嘅第一件就系话唔好食祭过偶像嘅肉。嗱，犹太人同埋外邦人都喺树罗马嘅殖民地嚟到系生活，喺嗰度有好多嘅庙宇嘅，有好多嘅人就会将喺树庙宇入边敬拜过神嘅肉攞出嚟卖。犹太人系好反感有人去食呢啲嘅肉，因为神嘅话语话唔好拜偶像。嗱，呢个正系我喺树罗马书嘅14章15章所讲。亦都是哥林多前书的8章和10章有讲到。究竟食拜偶像的肉和真理有没有关？和真理完全是没有关。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可不可以食烟，可不可以饮酒，是吧？可不可以赌博，完全是和真理无关。如果是无益的事，我们就不去做。食祭过偶像的肉呢，记唔记得保罗点讲啊？若果我食呢啲嘅肉令到弟兄跌倒嘅话，我情愿永远唔食呢啲嘅肉。所以我哋见到我哋基督徒都系一样，若果我哋做任何嘅事会令到弟兄姊妹跌倒嘅，我哋就唔去做。就系头先我举嗰个例子，就系去赌场，你系一个坏嘅见证，有人话啊，原来基督徒都可以赌钱噶，咁我都去赌，系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坏的见证。保罗说吃这些拜偶像的肉令到弟兄跌倒，我就不去做。这个是第一点。雅各说你们不要在犹太人的面前来到吃祭过偶像的肉。第二点呢，就是说不要吃血或者是吃勒死的畜生。香港人就很喜欢吃猪红，是吧？Catherine 同埋我个女吓，都好鍾意係食嗰啲係血肉模糊嘅牛扒 ,medium rare, 血淋淋嘅。哇，外邦人呢鍾意食勒死嘅动物，未放血嘅，可能原汁原味好味道，係咪？ 嗱，我真係做咗牧師之後，好多人問過我呢個問題。香港人，哎呀，牧師食唔食得豬紅啫？我最鍾意食豬紅㗎啦，聖經又話唔食得。嗱，今日就會同你哋大家解釋究竟基督徒食唔食得豬紅。嗱，舊約，我哋先講舊約，利未記嘅十七章話生命在血，係咪？血係可以愛嚟贖罪嘅，所以神叫以色列人唔好食血，就係咁嘅原因。呢個血亦都係代表耶穌基督嘅寶血，洗乾淨我哋嘅罪，為我哋嚟到係贖罪。嗱，而家耶穌基督已經嚟咗啦，係咪？為我哋贖咗罪，洗乾淨所有接受佢嘅弟兄姊妹，所以猶太人唔再需要唔食血嚟到將自己分別為聖。啊，我哋都係一樣，我哋都可以係食豬紅，絕對係冇問題。但係呢度點解話叫嗰啲外邦人唔好食血同埋食勒死嘅動物啊？同頭先嘅原理一模一樣。若果猶太人仍然係好執著呢件事，話唔好食，我唔鍾意人食血，我唔鍾意人食勒死嘅動物，咁你咪唔好喺佢面前嚟到食囉，係咪？你可以自己匿埋喺你個屋企慢慢食，但係喺住猶太人嘅面前，你就唔好喺度嗰度張無作樣食俾佢睇。甚至若果猶太人話我唔鍾意人食豬肉，咁你咪唔好食豬肉囉，大把肉你可以食，係咪？唔好喺佢嘅面前嚟到做呢啲嘢，避忌一下。仲有第三樣呢，就是奸淫，是道德的观念。那你说，喂，在神的律法里面很多很多条例都是跟道德观念有关的，为什么只是选奸淫呢？其实这样是跟当时的拜偶像是有关。我刚才讲过，犹太人的信徒和外邦人都在树罗马的殖民地来到生活，那里有很多庙宇的，庙宇入面有好多嘅庙记，嗱呢啲庙记喺树人哋进行敬拜嗰阵时候，就会同嗰啲人嚟到行淫。嗱，所以保罗写信俾哥林多教会嘅时候，佢亦都曾经系警告佢哋唔好嚟到参与呢啲淫乱嘅敬拜。嗱，所以其实雅各嘅呢一点同保罗所讲嘅系一模一样，你哋唔好去参与呢啲淫乱嘅敬拜。所以三样了，不要吃拜过偶像的肉，不要吃血或者是勒死的动物，不要参与这些犯奸淫的敬拜。我们又怎样运用这些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早期教会的问题给我们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当教会面临有很多的问题，会令到教会是有分歧，是会有分裂。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恰当的事，其实是给教会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弟兄姊妹应该学习去聆听圣灵的带领，圣灵带领我们，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照着这样的方式来做，能够避免有很多无谓的分裂和无谓的拗调。其实差不多所有使徒教会分裂的事跟真理有没有关的？大部分令到教会分裂的事都是跟真理无关的。就是说教会蹦墙应该由什么色啊？你说喜欢红色，我说喜欢绿色，这样就分裂了。敬拜的程序，哎呀要修改了，我说要改，我说不改得，这样又分裂了。又有人喜欢传统的圣诗，有人喜欢新潮的音乐，这又分裂，完全是跟真理无关。如果是跟真理无关就怎样啊？大家学习妥协容忍，跟真理无关就学习妥协容忍。我们都要实行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所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吧？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为什么会自夸？为什么会张狂？我咯，我认为要这样做，是吧？但是如果大家是容忍，大家是有恩慈，那就能够解决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处理纷争的时候， 我哋都要问自己嘅问题，我咁样嚟到做会唔会影响世人对教会合一嘅见证。我再讲一次，当我哋做一个决定嗰阵时，我哋要问自己，我咁做会唔会影响教会喺世人面前合一嘅见证。耶稣基督在世亦都话过，佢话若果信徒合一，世人就可以相信佢。约翰福音嘅17:20-21，亦即系话，当我哋唔合一嗰阵时，我哋就会伤害到福音嘅工作，冇人会相信。所以合一系好重要。嗱，当有问题出现，若果系同真理无关嘅时候，就大局为重，大家都容忍包容，大家都妥协。合一不等于是统一，统一就怎样，个个梳洗一样的发型，个个戴住一样的眼镜，穿住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这样就统一了。无关真理的事不需要统一，只需要合一，包容妥协。但是如果是跟真理有关呢，不单只要合一，还要统一，因为照住圣经的话语绝对不可以妥协。啱啱先至讲完，头先话真理无关系点啊，妥协系嘛，即刻就有一个反面嘅例子出现啦。呢件事系记载喺《使徒行传》嘅15:35-41，保罗同巴拿巴都认为第二次嘅旅程系好重要。唔同意嘅地方系乜嘢啊？应该带边个人选去？就系佢哋唔同意。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两个很属灵的领袖，刚刚才透过大公会的决定使到教会合一，现在一调转头，两个人自己的事就不能够合一了。教会，现代的教会很多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出现，有分歧有分裂，令到人是很不安，反映出人的软弱。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仍然都是掌权，仍然神都能够成就他的事工。今次的问题在哪里？在马可的身上。在第一次的旅程，巴拿巴要带领马可一起去，马可半途而废，要走回头。今次第二次，巴拿巴又说带埋马可去，保罗说不得。第一次他已经是这么不信得过，第二次容乜易又出错的，他怎都不肯带埋马可去。有人说巴拿巴就梗系啦，有私心啦，马可是他的表弟。但是不要忘记得，巴拿巴是什么？是劝慰之子，是吗？每逢有人当是失落的时候，他就会去劝慰他。现在马可就是最失落的时候，当然巴拿巴是愿意给他有个机会来到翻身。经文用到 parousion 这个字，就是有很大的纷争，很大的争执。看上来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所以巴拿巴就带领马可去到塞浦路斯他的家乡，保罗就带领西拉是去到叙利亚和基利加。咁你话究竟边个啱边个错啊？答案并不重要。点解啊？马可最后系为神所用，写咗马可福音。保罗最后亦都好欣赏佢。喺说提摩太后书嘅4:11，保罗叫提摩太带马可去佢嗰度，话马可对福音嘅事工系有益。若果咁睇嚟，你话咁就梗係巴拿巴啱啦，係咪？马可后尾有咁大嘅成就。咦？但係你唔好唔记得，保罗同埋西拉都好有成就呀，都好成功喎佢嘅事工。西拉成为咗早期教会嘅领袖，甚至经文话佢係先知，使徒行传嘅15:22-32。西拉呢个名字好可能是希腊文的扫罗，是同一个名字，不过是希腊文。罗马文的扫罗是什么？是保罗，是吗？另外呢，西拉和保罗一样是罗马的公民，等阵我们就会见到了，很有趣的一件事。 保罗同西拉今次是向东边行，同他们第一次的旅程刚刚是相反的方向。他们去到不同的教会，一间又一间的教会，讲给当地的人听大公会的决定是怎样，叫他们来到遵守。在使徒行传的16:5讲什么？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是吧？都是一样那么成功。你说既然这样就搞多两次分裂咯，是吧？分裂了之后你又做得好，我又做得好，何乐而不为啫？不如分裂多两次。我们其实经文指出的是什么？就算我们犯罪，就算我们搞分裂，神仍然掌权会利用这些完成他自己的事工。但我们没办法见到的就是一间教会当他没有分裂的时候，那个事工会怎样，讲不定会更加的成功，成就会得是更加的大，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刚刚先讲完怎样真理有关的事怎样处理，真理无关的事要妥协，保罗巴拿巴衰了。但是保罗很精，使徒行传的16他就立刻学识，今次他愿意妥协了。这件事是跟提摩太是有关。提摩太是谁啊？提摩太是在路斯德保罗带领他信主的，是很可能他是代替了马可成为保罗的助手。提摩太可能是保罗第一次访问路斯德的时候带领信主的，所以保罗叫他做什么？叫他做忠心的儿子。哥林多前书的4:17叫他做我的真儿子，提摩太前书的1:12。提摩太的妈妈和他的祖母都比提摩太早信主，而且对提摩太的信心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年轻的提摩太可能是保罗第一次去到路斯德的时候，记不记得被石头打到他半死啊？可能提摩太就是见到感动了他来到是跟随保罗。提摩太亦都是保罗最喜欢的同工，最喜欢的伙伴，腓立比书的2:19-23都有话给我们听。提摩太是保罗亲手按立的长老，在书提摩太前书的4:14和后书的1:6。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啊？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你说这个决定好像和大公会的决定刚刚相反，大公会说外邦人不需要负犹太人的轭，不需要行割礼，为什么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其实提摩太是半个犹太人，提摩太的妈妈是犹太人，使徒行传的16:1告诉我们听。行割礼对日后对犹太人来到传福音是有益，所以我刚才讲什么？无关重要的事就大局为重，是吧？传福音比犹太人重不重要啊？重要。保罗就说我妥协，虽然行割礼没有意思的，但是若果能够是令到向犹太人传福音是有帮助，我就容许提摩太来到是行割礼。但是另外有个例子呢，提多呢，提多亦都是由保罗一手来到提携。为什么保罗又没有叫提多行割礼？提多是一个道地的外邦人，他完全是没有犹太人的血统，行割礼对他来说向犹太人传福音是完全是没有帮助。但是相反地，有很多的假弟兄虎视眈眈看着保罗，看看有什么把柄，有什么痛脚可以捉到。若果保罗叫提多行割礼，那就大件事了。这帮人会说，咦，保罗又说行割礼不等于人得救，现在他自己又叫提多去行割礼，分明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有没有见到一件事？ 可以从无关真理的事突然间变成有关真理。若果保罗真的叫提多来到行这个割礼的时候，会被好多人用这件事来到说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这就跟真理是有关，所以保罗是绝对不妥协，就是这样的原因。讲了很多很有趣的例子，这些都是教会内部的例子，但是早期的教会亦都是面临有方向的问题。有很多时就是好像早期的教会，当方向出现问题，未必是敌人来到是搅扰，有时是可能神闩了一道门或者是闩了一道窗。这个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方向的改变是很大的对比。记不记得第八章那些使徒都是有方向的改变，被敌人来到攻击，被扫罗来到追杀，是吗？他们就怎样四散，所以福音传到去外邦。但是今次《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是跟敌人是无关，是神的带领。保罗探访了他自己所建立的新教会之后，他希望去到新的地方来到传福音。保罗时时都很喜欢去新的地方，他希望是去到亚细亚的彼推尼那里，但是圣灵就阻止了他。究竟圣灵怎样阻止，经文是没有告诉我们听。保罗可能当时是很灰心，有些的失望。他第二次的旅程到目前为止都很顺利，突然间是受到有阻挡。但是这个就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很大的鼓励。为什么？连保罗一个这么接近神的人，这么熟灵的人，他尚且都不能够完全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何况是我们。神就带领保罗向西边去到欧洲，而不是向东边去到亚洲。那天夜晚他就见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人向他来到是讲说话，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当中是请保罗去帮他们。所以保罗第二天就立刻上船去特罗亚，然后去了尼亚波利，跟着就去了马其顿的腓立比。去到腓立比，他发觉这个城没什么犹太人在那里。我们怎知道当地没什么犹太人？原来根据当时的规矩，要起码十个人才可以起一个会堂，建立一个会堂。那班的犹太人只是在树河边那里来到祷告，来到聚会。他在那里就见到了吕底亚。吕底亚是一个推雅推拉的一个女商人，她是做染色的布的生意，做到很成功，是紫色的染布。神就将她带到去希腊，来到是传福音给她。所以保罗就向她传福音。平时一个犹太人的拉比会不会向女人来到讲神的话语？不会的。犹太人的拉比讲什么？将神的话语讲给妇人听，不如将神的话语烧了还好。保罗是一个拉比来的，以前是吧，但他是有改变，他向吕底亚来到是传福音，带领吕底亚全家信主受洗。所以在欧洲第一位得救的就是一个女子。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事工受到阻碍的时候，我们都会伤心，我们都会失望，但是保罗仍然是继续被圣灵来到带领。结果他怎样？带领吕底亚一家来到是受洗，来到是得救。所以我们都是要学习被圣灵来到带领。第三件事呢，不单止教会是有内在和方向的问题，亦都是有外部的问题。撒旦见到神的事工是很成功，他就一定会来阻碍的。所以今次他是透过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仔来到是阻挡保罗的工作。这个女仔她是跟着保罗和西拉，她就搏命在这里说，这些人是至高的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有没有讲错到啊？他百分之百的准确，是吗？所以我们见到撒旦都可以讲出正确的真理。其实如果你留意的话，撒旦时时来到诱惑人的话都是很正确的，只是改了少少的。他跟夏娃说，喂，神话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之后你们就会怎样，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听起上来你说，咦，这句是错的，他们吃了之后没有好像神那样。但是你想清楚，当他们自己拣选我吃定是不吃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再听神的话语？不是了，他们自己来到作主了，自己说这样是啱，这样是错，我说吃就吃，我说不吃就不吃，是吗？就是好像神一样，到目前为止只是神话什么是啱，什么是错，但是到他自己来到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好像神一样作出决定，我喜欢吃我就吃，我不喜欢吃我就不吃。其实所以撒旦讲出来的话是很相似的，跟神的话语只是改了很少很少。有没有听见话，差之毫厘就谬二千里？如果你向着一个方向在行紧，你突然间改了很少很少，你如果你的角度是一度，在着出发点是啊，你相差毫厘的啫。但如果你继续来到行那时候就会怎样，可能会离开真理成千里那么远。所以有很多人成日都说，袁牧师，乜你在神的话语你成得咁执着，人家讲错少少你就说是错的。点解啊？就是因为撒旦就是用这个手法来到是迷惑人，在神的话语那里改了少少，好像我们不察觉，但是用我们跟着来到行那时候就会出现有很大的问题。那你说撒旦为什么不将神的话语改多一点，就快一点可以完成他的目的咯？你改得多是人都会知道是有问题，但如果你改少少呢，不觉意，你慢慢行下行下你就发觉是有问题。所以保罗不愿意给撒旦的仆人来到全讲神的话语，来到全福音，你怎知道他下一句会不会又改了少少？所以他立刻是将这个鬼是从这个女仔的身上是赶了出来。这个主人就很不开心了，为什么啊？他靠住婢女来到赚钱的嘛，这个婢女能够是讲出人讲出将来的事，会得讲出些预言能够同人算命、哦啊、所以我们见到其实算命是很得人怕，后面是什么啊？是撒旦，可以真的讲出一些是真实的事会发生。咁你话咁佢咪知道将来会发生咩嘢事囉？唔係呀，撒旦话嗱，你听日出去你就会跌亲㗎喇。咁然后你一出个街道佢咪搵啲鬼魔拱到你跌落地囉。哇，应验咗喎，你话係咪？所以呢啲嘅应验全部喺背后都係有邪灵喺度。所以我奉劝若果弟兄姊妹仲喺树寻求睇相呀，睇下嗰啲咁嘅星座呀，你要好小心。后面都是撒旦的这些邪灵。其实在书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见到有很多讲到利益和福音的冲突的斗争。在书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八章、第十六章今日的经文，迟些我们会见到十九章、二十章都是。一讲到神的话语，为什么就会有利益的冲突啊？人最喜欢利益，是吧？利益能够令到人分身不去接受福音。撒旦就是每次见到是有福音广传，他就会用利益来到是令到人分身，来到是不要接受真理。保罗和西拉就被拉到去坐监。咦？保罗和西拉有没有埋怨神啊？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去到旷野，突然间没东西吃，日日要吃那些玛拿、 啊，要飲水嗰啲水苦嘅，係嘛？嗰條路咁難行，佢就點啊埋怨啊，立刻埋怨，哎呀神啊，你點解救我哋出埃及啫？啊，要我哋死喺旷野，不如留我哋喺埃及咪最好咯，好地地。喂，保罗同西拉冇埋怨神，点解带领我嚟到马其顿而家坐监？佢哋甚至冇求神系惩罚佢哋嘅敌人，冇叫神嚟到求神嚟到释放佢哋，而系佢哋喺住监狱做咩啊？祷告同埋赞美神，祷告同埋赞美神系最有力嘅武器。神就点啊？立刻摇动监狱嘅根基。監獄的門打開了，所有的鎖鏈脫落了，救保羅和西拉。記不記得我上次跟大家說，根據羅馬的律法，若果一個獄卒被一個犯人走甩了，他是要頂罪，若果這個犯人是死囚，他甚至是要填命。所以這個獄卒怎樣想著自殺？那些監獄門打開了，鎖鏈甩了，走了那些犯人，他自殺。但是保罗和西拉没走到，留低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关心这个狱卒。这个和婢女的主人是个对比，是很强。婢女那个主人根本不关心仆人的死活，他只是关心他的利益。保罗和西拉呢，担心人的灵魂，所以他两个人留低，才有机会带领狱卒同埋佢全家嚟到信主。嗱，呢个狱卒就即刻问佢话：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嗱，呢个正系所有世上失丧者嘅呼喊，点样先至能够得救？嗱，我哋都好需要系作好准备嚟到回答呢啲嘅问题。嗱，若果唔系嘅话，有啲律法主义嘅人就会点讲啊？啊，你又需要点啊？需要是守摩西的律法，你需要是行国礼，你需要是洗礼，是吗？我们很需要就是有正确的回答。好像保罗给他的回答就是：当信主耶稣就必得救。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里面很着重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使徒行传的二章、四章、八章、十章和十三章都有提过。保罗就跟他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大件事，这一节的经文又被人误解了，说基督教是什么？一家之主信，就是带领全家都信的了。就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说一家之主信就全家都能够得救。每个人都要是自己来到接受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信靠，是吧？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我也曾经讲过，神有没有孙的？神没有孙的，是吧？只有儿女。我们自己得救不等于我们的仔女都会得救，我们要带领我们的仔女来到得救。其实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他的家人都相信就能够得救。跟住喺《使徒行传》嘅十六章三十二节，话他们就把主嘅道讲给他和他全家嘅人听。有冇见到主嘅道又出现啊？上一次同大家讲十三、十四章系嘛？方伯同埋锯腿嘅人见咗神迹，系咪立刻相信啊？唔系，系要靠主嘅道。今日又系呢一个狱卒，有冇见到神迹歧事啊？有。是吧？但是见了神迹奇事之后，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全家听，以致他们是能够得救。神的话语才是能令到人是能够得救，不是单单靠神迹奇事。市政府的官员知道没有办法可以控告保罗和西拉，于是就叫狱卒放了他们算了。而家轮到保罗唔愿意走咯，保罗同埋西拉话冇咁容易，我哋唔愿意走，系嘛？点解啊？嗱，若果佢哋偷偷地走咗，啲人会点讲啊？诶，你睇下嗰班基督徒啊，又偷走啦，啊，逃狱添啊，讲唔定话佢哋， 喂，你要我哋走啊？你自己嚟请我哋出去。所以喺嗰阵时，保罗就运用佢自己系罗马公民嘅身份，同埋西拉两个，我哋两个都系罗马嘅公民，你咁样嚟到对待我哋啱唔啱？你要我哋走，你自己嚟送我哋。嗱，保罗唔系为咗自己，佢系为咗教会，佢唔想将坏嘅名称系俾教会。嗱，经文虽然冇话地方嘅官公开嚟向佢哋嚟到道歉，但系佢哋好礼貌咁样，好恭敬咁样，请佢哋离开嗰个监狱，甚至护送佢哋离开监狱，吓，请佢哋离开腓立比。嗱，保罗同西拉唔赶啊，唔急啊，系嘛？你叫我哋走，但系我继续停留喺腓立比，访问当地嘅新信徒，鼓励佢哋，然后先至离开。嗱，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同大家睇下，究竟早期嘅教会系点样面对佢哋嘅问题？系靠住圣灵嘅带领，同埋咩嘢话？神嘅话语。咁你话我有圣灵带领啊，我唔需要神嘅话语。喂，你点知道你心想做嗰几样嘢系你自己想做啊，定系真系圣灵感动你啊？你一定要揾部圣经出嚟核对一下，你先至知道圣灵永远系唔会同神嘅话语系有矛盾。所以你自己想做一件事，你话系圣灵带领，睇下神嘅话语点样讲。嗱，我哋见到当早期教会面对内部嘅事，如果同真理有关嘅咧，佢哋系用神嘅话语嚟到系解决；同真理无关咧，大局为重，系嘛，合一唔需要统一。但系同神嘅话语有关，同真理有关，唔单止要合一，仲要统一。第二样咧，当方向有问题，保罗想去亚细亚，想去亚洲，神叫佢去欧洲，有异象俾佢见到，带领佢，佢就跟住去，被圣灵嚟到带领。结果去到腓立比，能够带领吕底亚一家嚟到信主。当教会遇见有逼迫、有外部嘅问题，仍然都系靠住圣灵嘅带领，祷告、赞美神嚟到系敌对，以致佢哋能够带领肉卒喺腓立比嘅肉卒嚟到系相信一家嚟到信主。嗱，美国我哋真系好自由，我哋真系有自由嚟到敬拜，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唔会好耐噶啦，逼迫就会来到噶啦。到有逼迫教会嘅事发生嗰阵时，我哋唔需要惊，继续系靠住圣灵同埋神嘅话语嚟到带领。我好中意中文嘅危机呢个字，每当系有危险有危难，就系点啊？就系有个机会。当我哋处理得好嘅时候，危险危难就会成为一个机会，比教会来到增长。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见到有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十六章，给我们见到早期教会面临有很多的问题，有内在的，有外在的，亦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是我们见到他们都是跟着圣灵的带领，照住神的话语来到处理。如果事情是有关真理的，他们绝不妥协，但是如果事情是无关真理的，他们就以大局为重，以合一来到是作那美好的见证。愿意我们都是可以好像早期的教会一样，学习来到是被圣灵带领，被你的话语来到带领，能够在世上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能够是转危难危险为机会，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